下一步工作中，全市要始终围绕项目建设这个核心，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实现新的突破，促进涿州市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。12月19日，涿州市市长陈宇深入乡村，实地调研农村双带工程改造后村民的清洁取暖工作情况。陈宇指出，各乡镇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强化安全用气培训，确保群众安全用气。宁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晴，白天最高气温5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5摄氏度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，为了他我们彼此发脾气，为了他我让你更努力，花儿哭着当我们没有再继续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，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，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。风行的城市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，花儿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。为了他我们彼此发脾气，为了他我让你更努力，花儿哭着让我们没有再继续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，你的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，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，你的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？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行亮的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另外呢，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在商城里有红码头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全部都是正品，大家可以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曾轶可的《醉天使》。 最

笑我成熟比你要多吧，你却让我分不出身价。好吧，那就少一些对话，你又沏了茶。已经习惯你一时的潇洒，等待的眼光还在装傻，说过的那些好听的话全都很浮夸，总是假装愧疚而轻易泪下，你的脸像铺满迷茫的花，心甘情愿被耍，多次抛开挣扎，能怎么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来自庄心妍的哎。其实生活中有什么事情会让你长叹一声哎呢？我想对于我来说，大概是因为圣诞节快要到了，然后又要剁手了吧，想到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钱，就想长叹一声哎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薛之谦带来的演员。

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，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，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，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，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，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，感谢的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，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，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，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以为在你身边 升机，我是周琳，一首老歌来自梁静茹的《可惜不是你》。那么这首歌也是有经过杨宗纬翻唱的版本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原版，因为这首歌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喜欢，这种旋律包括歌词什么都很喜欢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《回到过去》。 在旁漫不可闲，寂寞下手毫无分寸，不懂得轻重之分，什么支撑要过陌生，在空中繁星来往呢，我看 穿过在真实的空间，想回到过去。 来自周杰伦的《回到过去》，想要回到过去，回到过去那些青春的岁月，回到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，我想这是每个人的愿望吧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芸京的《偏爱》。 阵风吹，问他就走，这样的节奏 give up because 我爱你， 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。